啊 Thank you. Thank you. 是你巧在花园内，只得垂柳换枝。今今你既言通世事，何不作诗以赏以赏此柳枝？ Oh, 心 许多亲他，且自由他，而让为娘去了。 正是万转岁儿女

也是啊，大下山去摘。哎呀，这么难陪你，来也不语，只得嘎我吃。 没的没的没的， 相公欲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是个你，虽只受了洗礼，不过洗头洗面，先生得记得一头皮了哩。 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啊？当讲，请讲。 哎， 他有不得之事，我要请来相公。 陛下，陛下， 起 干，请走。 有日子，老你个师傅打制一本玉簿《华山花游》， 走大半山， 看几个姐夫来多看啥？ 介绍啥啥头里呀？ 呼，一阵狂风呀，铁锤子巴拉贝雷。有金梦后要想吃他这个姐夫，我们你师傅嘛，死背为本，方便为门，除了个这一醉鼓励呀，莫法莫法， 什么东西呀？ 莫吃一本玉簿， 要他何用啊？ 对着个这蓝红的人。好都过去，咋看见个这老虎？我急着侬玉门不开嘞，我这不头是个红子两红。别说一只好天气个这样，张相公啊，你的这个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缘故？倒要听讲。 原来个这老虎还怕火雨的啊！徐三，徐三，我你师傅啊，为当时力，虚心发作，做最受三生不后事。哎，下次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人云里个。 哦，倒要听听。 哎，你们来听听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 姐，哎呦，但是忘记他了，你在。第二句，那哈个说然后呀，哎呀听， 哎，说起个这然后不是，个这然后，哎呦，但是还忘记了，你在。 这第三句， 第三句呀、啊，本来的忘记个，哎，不搞第四句来的哈，哦，有个第四句，说的哈个，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塌瓜子摔了啦，可是喊是喊的嘞， 这么样啊？ 哎呦，喊到谁毛鸡巴那里走啊？张相公，哎呀，到西门老弟，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请。No, 那是不吃大夫粥，笑瞧瞧，却水流通，百里共等算得了千年的老松，唱古的金呐、啊，善于的是那货，那块测试。后居如是，谁是名人之辈， 龙蛇之体呀、 啊！家大小的哈给， 是呀、 啊。哎 ，no， 旁边为一帮仙子，追夫之地。 哪个什么追夫之啊？ 哦，这个读书人，连他追夫之也不晓得个， 这倒不知了。 个追夫之嘛。啊谁是最常多个牙歪？张三公，金刚的宝宝叨叨。 哎呦， 那口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大！ 去年市里新开光，我你师傅吩咐在，发冲啊，可以有人到市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呀，哎，我去个指点。走了墙头了，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帮来听。 哦， 一进山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人，一个头皮不对头。一扎把头十六斤， 张相公啊， 狗子一些来这个马山兵个，这马山兵个是个二子呀，哎，是的，哎呀马山兵啊，这个马山兵啊，那做生意啊，我说马山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也叫你做十个、 他可成仙的呀！ 马小兵还会想他两句的。我几个之辈，谁那个谁四个我们，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那四句呀、啊， 革命做个，芝麻搭个，豆沙两个，七手七个。我叫张相公啊， 到这家里师傅走来在， 师傅说。发错可以无人作诗啊，我说师傅一个先生们拿这个蜡烛，我说师傅啊，来跟我们来了，我你师傅们年纪都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魔力不济，但是弄两首诗啊，理你做来着哟， 这样的理你那 我们来你不来听啊、一进三门四大神，革命走个，金盔金甲气虚人，芝麻搭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头梳两个，一扎把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哈哈！ 别笑，别笑， 给个大钱。就是永大神 哦， 去年观音娘娘生日，市里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说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怎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给你知啊，来自一位相公，身披墨赤，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摸到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不能听。你亲一心人，问不上经济，马前高河道，少女来哈， 吓得么啥都吓的。 这下狗子一下，云妈妈也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的呀。身怀六甲，啊，有点身孕噻，你过不来。喂，马子先生，帮我们想两个事呢。喏，身披墨赤，七个铜板，马子先生马上帮你下至七个字呀，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阿东。 不懂啊， 大哥谁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一摸出五个铜板，马子先生马上高里五个字， 那五个字啊， 这啥一个武汉 啊？ 哈哈哈 哈哈！ 啥娘们？河南嘛子，啥厉害？哎呦，呼龙大贼！ 是什么地方啊？ 娘来看看看啊！哎呦，方上石碗，里向侪是稀奇古怪个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等奖一奖头，一等奖头。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难听啊！有的五家黄头的牡蛎，有家五头好的螃蟹，有的有家么乌鱼搭子鳖，五头五家么张相公多阿姨， 是不是话呀？ 哎，办得个礼。 哦，是 张相公啊，说个小菜都没十里个，看看看啦啊！哎呦，呸！哎呦，最错在最错在。 什么地方了啊？ 是在东陵旁边来着。 何为东陵啊？ 读书人东陵也不懂的。 哦，这倒不知的。 啊，出家人家东陵，俗家人嘛就叫马康。大人呐，弄两张古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啊。 那么，谢吧谢吧， 也不笑啊！ 屁牙放上去， 什么虚话呀？ 哎呦，石岗边上这个面孔，像肚皮里尸皮才五百个，我的荔枝虚呀在。张相公，那么请来过去随行，随行， 举子 受奏， 请。张相公，请。 啊 法侯让上中门 光啊，秀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观音龙女出现么？ 下气的里皮，小生来到该当，却只七八十年的高， 该是七八年。 哎，说七八年总是有该。你的龙女的立下夫人看见，上相公出来看见观音了，龙女叫。 哎呀呀，秀主， 哎， 你看，方才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方才个两个？ 那是。 非也，方才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盈盈小姐。 哦，是小姐。 哎，回米羹啊嘛。 是哪个啊？ 红娘我的哇。杀个孤影，杀个龙女家， 哎呀娘啊！将天下有这般学生女子，真乃天子不圣意。 张相公到底是哪句杀谁？ Yeah, I'm gonna eat it. 啥家、 就看这双小绢嘛。就是1000两水金呐、 张相公，那小子穿着肉的长裙，怎及他卷儿大小呢？ 哎呀，这就是你们娶家人不计其重之意呀！ 阿呸，没么不要等，我们要上门里。带女客的美女你就给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啊什么时 候啊秀总 哎 你来看 小 鸡路方才这一步是去月的 哎这也不是洗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月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说就进来、哎呀是有顾盼孝顺之意呀 没得娘啊猴子还来摸你 胡上一样摸你呀 猴子嘛还也好些好些个那放在小鸡这也不去的 清醒 哎没去那里玩 哎清醒 哎呀好不让你清家具人了这也不跟这样走了、就这样对的就这样了、所以不配先生之意 孝顺 先生 孝顺 孝顺孝顺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个回事 你娘 你娘哎呀你吃来个嘴老起哎呀张三公啊好不容易必是雨大队知道 喂你这和尚好莫规矩 啥个好不容易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完 哎那不念那么些吗你不是俺的人，你是俺后上的阿舅。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不许告诉老夫人。叫你和尚。 和尚。 不要 话。俺爷去干啥？没你。俺爷要去干什么老夫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说娘子啊，大伯的户籍家族，得知没啥人嘛。对面上岸， 是不是火 呀？那么当个和尚的，喏，大家再看几个啊！ 呀， 也是见爷，见娘不用见。 劝罢进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奉心献策上任进 你是回来